酒总是惹人醉，也让人掉眼泪，爱让人憔悴，心痛的滋味，爱他爱得好狼狈，我们都曾体会，叹一声爱。